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11日新增6宗本地感染，西营盘健身室10人染疫。 积金局指不能依赖 BNO 为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证据。 全国人大会议今日闭幕，预料将表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 美国众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将交拜登签署。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月11号的早上，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今日千禧年代都会有萧乐文喺度嘅。早晨啊，各位观众听众，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同大家咧提下外面嘅天气啦，而家系19度，相对湿度80%。嗱，呢幾日都同大家講到打疫苗啦。而家打疫苗咧，除咗喺預約系統嗰度啦，預約去一啲接種中心等等之外咧，都可以去私家醫生咧嘅診所嗰度打嘅。亦都係呢啲私家醫生本身都要係參與咗呢個計劃先啦。咁之前見到咧，唔少人打咧都有啲疑問啦。究竟自己嘅身體情況係適唔適合打咧？如果我有慢性病、一啲長期病等等，去到咩程度先至係適合打，或者係唔適合打咧？咁政府嘅講法咧，之前都係話你諮詢翻你嘅家庭醫生啦。咁我見到咧，近嚟有啲家庭醫生咧都喺一啲傳媒嘅回應嗰度咧，都講到喺個準則嗰度咧，覺得可以再清楚啲。咁佢哋其實又點樣判斷一個病人嚟睇醫生嘅時候，個身體咩狀況係適合打咧？有冇啲指引方面佢哋係收到嘅咧？或者你哋自己本身咧，近排有冇都去睇醫生啊？或者有打過疫苗啊？或者去診所度問過自己個身體狀況係咪適合打疫苗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723嘅電話旁邊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西醫公會流行病委員會主席陳培光，早晨。 係，早晨，早晨， 早晨，陳醫生，早晨。 係，你好。 系啊，都想头先讲到嗰个情况啦，就应该系咪都近日都多咗一啲病人嚟到诊所？以你所知系问关于我自己嘅身体适唔适合打疫苗啊？咁系咪都多咗呢啲情况？ 系啊，多咗噶，咁就同埋即系我哋嘅预约之中咧，就亦都有啲人都几多噶，即系都成一半到啦，就会啦即系本来即系约咗轮到佢啦，咁样我又想睇定少少先想谂先咁样咧，就都几普遍嘅呢个。 即系你意思系佢哋本身系睇开其他病嘅，跟住就问埋系咪适合打疫苗？问嘅人入边亦都有一半都系话问完之后可能都系睇定啲先啦，唔好打住啦，系咪咁嘅意思？ 我意思係即係有啲病人咧，就即係登記咗，即係話打嗰個新冠疫苗嘅咁就即係通常我哋都幾踴躍嘅，咁就即係變咗有一個即係我哋都要排名次咁嚟到叫佢啦，咁到即係到輪到佢啦，咁樣嘅 call 佢就咧，佢又話我都想有睇定先咁樣咯。 咁係咪都見到呢一啲嚟查詢嘅人士入面咧，好多都係見到話，即係近日可能有一啲嘅異常情況啦，有一啲人士打完針之後，部分都出現一啲異常情況有關係啊？ 系啦系啦，即系主要都系睇到新闻啦吓，即系讲关于呢方面嘢，咁变咗，所以嗰个忧虑会比较多咗啲啊，咁样啦。 但譬如你哋私家医生嚟讲咧，一般譬如一个病人，我要嚟知道我自己嘅身体状况系咪适合打咧，实际你哋会做啲咩评估咧？有啲咩流程要做嘅咧？ 其实基本上咧，就政府都有一个指引嘅就即系譬如边啲情况就即系唔适宜打，即系边啲情况咧就要即系要同医生商量下咁样啦。咁但系就冇一个即系详细嘅分嘅指引嘅即系话譬如有糖尿啊，即系高到几多就唔适宜打啊，咁呢啲系冇嘅咁相信亦都系即系因为啲针系比较新啦咁根本事实上亦都冇一个咁样嘅分界嘅，其实就咁就我哋都系只能够即系凭我哋嗰个医学嘅知识咧嚟到做一个评估嘅啫，呢个就。 咁但係即係實際，譬如有個病人咁樣嚟到，咁可能佢可能係生客又好，熟客又好，你哋會點樣睇佢嘅身體情況去判斷究竟適唔適合打疫苗呢？咁實質係睇啲咩呢？係咪睇譬如成日都話醫健通呢一類嘅系統咁睇佢嘅病歷，定係真係要做一啲身體檢查去判斷，定係點嘅咧？ 就通常呢，其实我哋基本上对隻針嘅资料呢都整体上都係放心嘅。咁即係隻針呢喺好多地方都係即係打咗好多好多好多劑啦。咁就整体嚟讲嗰个报告呢就即係话真係呢隻藥呢隻針藥引致即係死亡即係正即係其实冇咁嘅实质证据嘅，咁基本上对针都系就有信心嘅，咁就咁但系因为呢件事咧，即系炒得咁热咧，咁变咗嗰、那个即系好多人都会系好似惊弓之鸟咁啊，即系如果打咗之后咧，即系如果譬如有啲乜嘢唔舒服啊，咁好多时都会担心，即系咪只针药引起啊？咁所以变同埋咧，亦都系即係如果譬如真係有啲咩事發生嘅時候咧，佢第一件事諗就會諗啊，即係咪係咪隻針令到佢即係發生呢個情況咧嚇？咁所以變咗個壓力方面比較大啲嚇。咁我哋能夠做嘅咧就係即係盡量即係篩選一啲咧，就即係比較健康少少啊，相對上健康少少。即係話如果即係譬如嗰個人嚇。即係佢突然間發生即係有心臟病啊、中風啊，即係個機會率會唔會真係比其他人高啦、啊？即係只能夠咁樣嚟到分辨啦、啊。因為始終咧，就作為私家醫生咧，即係如果萬一打完針之後個病人即係發生突然間死亡啊嘅時候咧，就都係幾麻煩嘅嚇。咁即係亦都可能係即係衞生署又要你即係要寫個報告啊。咁可能有即係出咗即係出咗傳媒度就話有某某病人就即係打咗針喺呢度打咗針之後咧，後來就死亡啦、即係依一類嘅麻煩咯、 即係壓力咁大喎，聽落去 係啦，係啦，係啊嚇啊！即係有時你話咗俾佢聽，你話你即係冇事嘅，你建議打針嘅，咁而佢將來即係真係可能之後。即係唔喺度啊，咁樣啊，咁當然個即係好多時會將個責任第一件事諗就係、是、即係個個醫生就話俾我聽話，我打得嘅喎，係嘛？咁個責任咪係曬個醫生度，係嘛？咁就能夠做嗰到嘢就係、是、即係小心啲，即係邊一類人，即係佢能即係短期內可能有啲突發性嘅病個機會率高少少嘅嚇，咁譬如即係年紀大啦嚇，咁或者即係啲啲血糖尿啊、血壓啊控制得好差啊，咁呢啲人佢嗰、那個即係突發性心臟病啊、中風機會係比較高啲噶嘛，咁所以就呢一類嘅嚟講咧，就即係盡量就穩陣啲啊，就不如叫佢遲少少先啦咁樣咯、 但係頭先我就講啦，頭先譬如年紀大咁好明顯啦，即係睇個歲數就知啦。頭先你話講到血壓啦、嗰啲血脂啊等等、血糖啊嗰啲，咁都要做一啲少少嘅測試喎，即係每個嚟到係咪都會咁啊？ 其实咧，依个咧又系一啲两难啦。咁咧就即系如果能够即系做一啲咁嘅测试啊，即系同佢睇翻晒嗰个即系嗰个医管局里面嗰个记录啊，咁啊最好啦啊。咁但系政府另一方面咧，就如果譬如我哋做一啲咁嘅评估嘅时候咧，就如果嗰个系一个新症嚟讲啦吓，咁就随便可能用我哋即系15分钟啊、20分钟啊咁样嘅吓。咁而政府咧亦都有，但系依咁似即系俾啲。針藥俾私家醫生咧，就要求私家醫生咧就簽咗一個合同，一個合約咧嚇，咁咧就唔應該收病人附加費嘅啊。咁如果即係如果我哋即係提供即係可能15分钟咁嘅服務，咁而唔可以收附加費咧，咁依個嚟講就對私家醫生嚟講係好困難嘅事啦嚇。咁就咁所以咧，就我聽到好多同行嘅做法咧，都盡量淨係睇翻舊症啦嚇。咁新症嗰啲就通常就就因為太唔清楚嘅情況啦 咁所以就變咗即係盡量係即係淨係同翻自己熟悉嘅病人。咁熟悉嘅病人，我哋睇一睇翻個記錄，即係大概知道佢即係控制得好唔好嘅，呢、這個好容易啫。咁呢個唔需要收附加費，多數都唔會收嘅嚇。咁咁所以就即係變咗就對新嘅病人咧就傾向於即係唔同你提供呢個服務嘅。 OK， 我見到咧有啲報道就講到咧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嘅共同召集人孔凡麗就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講到話，衛生署應該會在幾日之內會發指引，咁列出有啲咩人咧係暫時係唔應該打疫苗嘅。舉個例啦，就係話一啲懷疑有冠心病啦，好似跑步嗰陣咧會係氣促啦、心口痛啦，即係自己覺得或者懷疑有冠心病啦。咁另外咧血壓方面咧就話高血壓，而且上壓咧長期超過160啦，下壓超過100啦。如果患糖尿病嘅話咧。而且血糖的平均值咧係長期超過10嘅，有甲狀腺問題啦，仍然喺度調校緊藥物分量等等， okay. 有一啲咁嘅而家講咗出嚟嘅呢一啲叫做相對硬性啲嘅指標啦，你覺得夠清楚未咧？定係有啲乜嘢你想再釐清多啲嘅咧？如果係咁樣講， 會係有幫助嘅嚇。咁、基本上其實呢一啲咁嘅指引咧，其實基本上都係話即係。個人係有冠心病啊，即係中風嘅機會率都係比較高咗嘛，即係同頭先我講嗰個原則係一樣嘅嚇。咁、就咁基本上係呢啲比較常見啲嘅嘢啦。咁、就頭先聽你數落嗰個就即係大致都係啲比較常見啲嘢嘅 即係冇嘢漏啦，應該即係講到血壓啦，頭先講到糖尿病、血糖平均值。等等呢啲都已經夠啦，呢啲數有冇啲咩要再清楚啲嘅咧？其實 我諗就冇話夠嘅呢啲嘢，即係點樣去預測一個人啊？即係有冇機會即係會發生啲咩即係短期內嚇會發生，會突然間中風啊、心臟病啊，就即係冇一個完全足夠嘅。嘅分類嘅啊，咁大致係簡單講，即係都係啲基本嘅嘢啦。咁頭先講嗰度都大致包含咗咯。 嗱，私家醫生即係開始話幫啲病人打疫苗啦，都打咗幾日啦。咁而家出呢個指引，你覺得算唔算即係遲咗少少咁啊？ 就好好。有就好過冇咁啦，咁其實講真咧，就亦都係睇事情嘅發展啦。即係如果唔係話因為有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咁就啲就未必需要一個咁樣嘅硬性嘅指引嘅。咁但係因為咁，即係呢啲事情即係而家即係炒得咁熱啦，咁要有啲咁樣嘅指引咧，就會比較好啲啦。 有冇啲私家醫生之前覺得冇呢類指引，佢哋好難判斷，所以反而？是即系唔帮啲病人打针住啊？有冇去到咁嘅情况咧？ 就咧，其实我相信好多医生咧都唔系话即系预计，即系政府有啲咁样嘅指引嘅，因为事实上即系冇一啲咁嘅数字嘅，其实就吓，即系其实呢啲咁嘅指引咧，只不过系讲紧话即系对私家医生即系背后有一个支持啦，咁即系即系我哋即系跟咗个指引去做，如果真系发生咗咩事嘅时候咧，即系起码有个支持喺度咯。咁始终咧一个人即系。去嚟到打完針即係咁，而家講緊即係數以十萬嘅人，咁始終係有一部分人可能即係之後嗰幾日突然間即係有啲即係嚴重嘅病症啊，呢啲就依個可能始終都存在嘅呢、這個。 OK， 嗱各位咧有冇近排去過私家醫生診所嗰度係有打過疫苗咧，或者都有問過一啲家庭醫生或者佢自己適唔適合打疫苗咧？歡迎你都打嚟1872311 1872311，或者呢幾日咧都有去過打疫苗嘅話咧。都可以講下你嘅觀察，打嚟1872311咧講下，繼續同陳醫生咧係傾下，因為佢今次我見到個指引入邊咧就話即高血壓就話且而且上壓咧係長期超過160或者下壓超過100嘅，呢、這個係算唔算喺醫學上嚟講係一個寬鬆嘅標準，定係都差唔多係咁樣嘅？ 差唔多啦啊，咁就基本上都係講緊即係啲。即係血壓高嘅時候咧，就心臟病啊、中風嘅機會率比較高啲啦。咁通常一般嘅標準咧，就即係用上壓140，下壓就90咁樣嘅。 哦，咁啊鬆啲咯，係咪叫鬆啲啊？咁 就咁樣講，即係如果係160啊之下咧，咁通常嚟講話即係十年裏面即係中風個風險就即係比較高咗幾多幾多咁樣嘅，即係就唔係話即係如果血壓就160，就而話佢即係近依十零一兩個禮拜即刻會中風嘅機會率咧，就唔會話真係高得好交關嘅。 Okay， 頭先阿陳醫生，我見你提到咧，即係話而家呢個即係幫打疫苗啦，診所打疫苗咧，都係如果要額外再做一啲嘅檢查，每次又要再15分鐘，對你哋嚟講都有啲負擔啦，或者一啲成本啦，時間上起碼。咁而家佢提出一個咁嘅指引，即係話其實呢一啲嘅檢測都基本上一定要做噶咯，就即係冇得避噶咯。咁你哋就要硬食呢啲成本噶咯，係咪咧？ 咁私家醫生佢個別決定咧，就即係同某個病人打，就即係有個彈性嘅啊，就冇啊，即係唔係話每個人嚟到都一定要同佢打嘅啊。 嗯，咁但係你即係如果你哋要打嘅，就一定要做呢啲嘅檢查嘛，係嘛？即係冇得唔跟啊嘛。 就會比較好啲啦，咁又冇話一定要嘅呢、 okay。 個就啊，但係就即係我哋會起碼問一問病人，不過呢個都做開㗎啦， okay。 即係有冇高血壓啦，即係呢啲一定會問嘅。 嗯，好啊，同阿陳醫生傾到呢度，啱啱咧傾過咧就係西醫公會流行病委員會主席陳培光嘅，同我哋講到咧關於近排咧喺私家診所啦，咧都可以咧部分私家診所可以預約一啲嘅疫苗，咁佢哋咧觀察到嘅一啲嘅情況，亦都講到一啲私家醫生可能之前未有指引嘅時候，可能都要判斷一個病人嘅時候，佢哋都遇到嘅一啲唔同嘅情況啦。咁嗱，除咗講到疫苗啦，大家都睇下咧呢排嘅疫情啊，感染新冠病毒嘅個案，尋日就八宗嘅確診，本地感染有6宗，3宗係源頭不明個案，另外有10多個個案咧就係初步確診啊。啊，見到話其中一個嘅感染咗源頭不明嘅個案咧，就係嚟自西營盤一個健身中心嘅健身教練。咁呢個場所過去都係即係健身中心咧，都係被勒令過停業嘅。而家嘅措施究竟係咪可以減低一啲風險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噶。早晨，梁子超。 早晨 。整体讲下先，8宗确诊，6宗本地，咁10多宗嘅初步确诊啦。呢、這个情况系咪都算系呢排嚟讲都算系稳定一啲啦？叫做 开始我哋新年之后嗰个嘅反弹咧，我谂而家系渐渐过去啦。咁但系我哋而家个水平都唔系话一个特别低嘅水平啦。 嗯。 咁就系始终都要睇下咧，我哋即系话会唔会系会再出现一啲嘅譬如群组式嘅爆发啊。 系。 同埋尤其是我哋开始好多譬如话系复工复课啊，同埋呢个即系话系复业啦，好多。咁变由呢啲咁嘅地方，究竟会唔会系仲有其他呢啲咁嘅传播事件咧？咁都要小心睇。 嗯，见到头先我提到嗰个个案啦，不明源头噶啦，咁就系、是包括一个健身教练。咁而家就话咧，中心有9个员工同埋顾客咧都系初步确诊嘅。点睇健身中心嘅怀疑呢啲爆发嘅情况啊？ 嗱，因为其实我哋喺运动嘅时间咧，嗰、那个呼吸会比较急促啦。嗰、 嗯 那个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有新冠肺炎咧，个病毒排放嘅量咧，通常就会比较高嘅。咁如果有啲病人入边咧，譬如话佢哋系喺譬如话发病之后仍然继续翻工嗰时候咧，系有嘅，或者系上呢个健身中心嗰时咧，系有机会咧系会系将个病毒传出去啦。同埋喺運動時，仲有一樣嘢，好多時咧，你喺運動期間有陣時啲口罩啊，有陣時咧可能係有啲，譬如話人可能冇戴啦，譬如話可能係一個小組咁樣，佢雖然4個人咁喺個房入邊，佢唔戴，佢唔戴嗰陣時候咧，就自然你係有嗰個飛沫咧，係有機會會影響近距離嘅其他人啦。咁啊，呢樣嘢咧就係話嗰個風險就會係更加高啦。而另一樣嘢就係話咧，就算你戴一口罩。入面如果口罩入面喺運動上有時候有機會戴得唔好啦，而嗰個室內嘅場所呢，好多時個空氣流通呢未必真係咁好，喺你咁即係話係呼吸急促排放病毒高嘅情況呢，嗰、那個傳播風險又會比較相對高。而家我哋譬如話係用緊個措施呢，譬如你係14日先至一檢呢，咁其實係有個機會呢，就係話你譬如話係檢測咗之後，然後先至過潛伏期， 咁由於仲有成十幾日先至到下一次檢測咧，喺中間嘅有機會咧係將嗰、那個即係話病毒係傳咗去幾代出去噶啦。咁、今次嘅事件，我諗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咁嘅情況啦。咁就兩樣嘢啦，嗱，因為今次嗰個其實就冇病徵嘅，咁就有時比較困難啲。不過其實就話我哋係喺兩次檢測之中咧，無論即係話係如果係有新嘅病徵，我諗一定要提早檢測啦，即係唔好等到14日後啦。如果係即係話你係有其他特別嘅最近嘅暴露風險，譬如屋企人入面有啲譬如話係持續嘅不明原因嘅呼吸嘅。嘅問題咧，咁除咗佢哋檢測之後，你自己可能都係要檢測去睇睇啦，然後先至譬如翻工或者上健身中心啦。咁、 okay. 就即係呢樣嘢，其實就會幫到即係話一部分，但係話如果我哋真係話嗰個地方係嗰個風險係比較高咧，可能七日咧係一次嘅譬如話嘅檢測入面咧。可能會比較上而家十四日咧係會好啲，因為七日入邊咧， okay. 就算真係話我哋漏咗一啲嘅源頭不，即係冇病徵嘅個案嗰時候咧， 我哋都係佢都冇乜機會係傳多個兩三代咧，咁、 okay. 變咗我哋嗰個爆發情況或者追蹤嗰啲咧，即係計法嗰個追蹤易啲咧。 好，同我梁子超醫生傾到呢度，轉頭翻嚟繼續同佢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准保释的十五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其中十一人遭到律政司提出保释复核。高等法院今朝将会开庭处理民主党黄碧云和元朗区议员伍建伟的聆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聆讯开始之前，法院外有多架警车戒备，有警员在附近巡逻，有市民凌晨已经到场通宵排队轮候入庭旁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将会对在香港作出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士采取行动。布林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国有需要持续透过制裁等的措施应对那些在香港采取压制行动的负责人，应对那些在香港采取压制行动的责任人。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最终版本将会提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外界形容是总统拜登上任以来一次重要的立法胜利。参议院上个周末以50-49票通过法案，法案在参议院经过修订，主要限制获取1,400美元现金津贴的资格。个人每年收入$80,000不符资格领取，夫妇联合报税而年度收入超过$150,000得到的款项少于$2,800，如果超过$160,000就完全不符合资格领取。翻嚟本港，政府刊宪将两座住宅大厦、一个工作场所和4间学校纳入强制检测。任何上個月25日至到尋日期間，曾經身處相關地點超過2小時的人，需要在星期五或者之前接受強制檢測。四間學校全部在天水圍，包括金巴倫長老會、耀道小學、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當局說，相關學校和四座附近住宅的污水樣本檢測持續呈陽性，因此要求師生接受檢測，但是學校至今未有確診個案，經風險評估之後認為仍然可以進行面授課堂。其餘需要強制檢測的地點包括將軍澳厚德村、德安樓、西營盤、新光大廈、

新增六宗本地感染，西营盘健身室十人染疫。 积金局指不能依赖 BNO 为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证据。 全国人大会议今日闭幕，预料将表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 美国众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将交拜登签署。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千禧年代咧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啊。头先讲到咧有关于疫情咧，都想讲下关于疫苗方面啦。见到寻日嚟讲咧，即系政府夜晚就公布话有16,800个人系接种咗疫苗，咁啊其中咧超过1万人咧系打科兴啦，咁啊5,900人咧系打 BioNTech 嘅。咁啊见到亦都有一啲嘅送院嘅报告啊，寻日就话政府公布咧就话接获咗7个嘅，咁啊包括一啲系胸痛啦、系心悸啊、出疹等等，咁啊其中2个人咧系要留院嘅。咁七个入边咧，有4个都系属于打咗 BioNTech 嘅。嗱，对于咧点样判断一个人咧系咪适合打一啲疫苗啦？之前见到有啲嘅私家医生都话有一啲嘅难度，亦都话即系唔同人士可能有唔同嘅解读嘅咁。咁啊，近日嚟讲咧，都见到打完针之后咧，有少量嘅人士咧出现一啲嘅异常嘅事件嘅。你自己会唔会都关心打疫苗呢一啲嘅情况，或者近日都有打疫苗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可以打嚟讲下嘅。继续同梁子超医生一起倾下，梁子超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噶，继续同你倾下。梁子超医生，你喺电话旁边系嘛？ 系你好。 系啊，头先讲到疫情之外咧，疫苗方面头先都讲到啦，话呢段时间有啲异常嘅个案啦，咁有啲人士打完之后就即系出现咗冇即系嗰啲打完。接種完疫苗的人士入面有一些是出現危殆或者死亡，也都有涉及新冠病的，但當然是否有直接關係呢？就專家就說是沒有直接關係的。你自己觀察到是否都有一些人士是的確不是很適合是打疫苗的呢？從這些個案裡面觀察。 我想我們那些所謂長期病患或者年紀人士、年長人士呢，不適合打疫苗這個的講法呢，其實是一個嚴重的錯覺來的。 嗯。 譬如說我們這些長期病患人士或者控制得不穩定的人呢，由於他們呢是根本上在那個第三期的研究呢，所有的研究裡面都不會有是足夠這些的人呢，他們給我們看他們實際的情況呢。很多藥廠呢就是說他一是就用免責條款，一是呢就是說在這裡一些譬如說你要小心使用呢，這樣然後呢就是說主要都我想是一個保障的問題而已。那如果你說實際上在這個無論第一、第二、第三期的研究，所有現在我們用一些的新冠肺炎的疫苗呢都沒有跡象，即是說他是在這些的譬如說是年老的人或者這些長期病患者呢，佢有比較嚴重嘅副作用，係冇呢樣嘢，亦都冇話咧，即係話你有三高又好啊，入邊咧係會喺呢咁嘅情況入邊咧，係會引致譬如話中風啊，或者係心臟病嘅問題。而事實上咧，喺全球而家咧，譬如唔同嘅疫苗咧，係譬如話有成2亿嘅劑咁接種啦，譬如你科興咁都4,000万劑啦，咁亦都喺土耳其啊、喺智利啊、巴西咧，其實係包括咗大量嘅啲老年人同埋有好多慢性病患嘅人士咧，其實都冇任何嘅證據話喺呢啲咁嘅我哋叫高危人士入邊咧，佢哋係會引發呢個心臟病或者係呢個中風嘅。咁只不過咧，就係由於咧，就話始終呢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都係話喺我哋個社區咧，都係好常見嘅疾病。我哋個老年人咧，譬如話係65歲以上嘅老年人咧，係每年平均咧係200个之中咧，會有一個咧係不幸咁咧，係因為咧一係心臟嘅毛病啦，或者係腦血管嘅毛病過身嘅。咁其實呢一個咁嘅背景風險咧，就可能係由於呢始終即係即係話不幸身故，始終都係一個成日嘅社會禁忌啦。我諗政府喺譬如話佢係推出呢啲監察之前咧，其實係冇將一啲嘅信息我諗講俾大家聽，咁變咗一發生呢個案咧，就覺得就有啲虛驚啦。 咁同埋亦都有啲可能有啲誤解，係以為咧，即係話嗰個科興入邊喺老年人冇打咧，其實事實上呢個同事實不符嘅。咁、你土耳其入邊咧，其實打完一百萬嗰啲，即係話係啲醫護人員之後咧，其實打咗就係跟住嗰個幾百萬咧，全部都係啲老人家，包括埋院舍啊嗰啲好老九十歲以上都有啦。咁你智利大部分嗰啲老年人接種率都好高嘅。咁變咗。其實大家咧，其實要用個平常心去睇啦。咁就話你嗰個疫苗同佢個藥性嚟講咧，其實亦都睇唔到有任何呢啲咁方面嘅問題嘅。因為我哋其實個滅活疫苗，尤其係流感嘅滅活疫苗咧，其實係我哋打咗幾十年喺老人家度咧，佢用嘅助劑包括咧係有啲疫苗用緊同一個助劑咧，其實入邊咧係冇塵。即係冇見到，譬如話啲有中風啊，或者係引發心臟病嘅風險，同埋事實上咧，打完流感疫苗咧，反為降低呢個風險，即係佢降低咗流感咧係引發嘅呢啲咁嘅心臟病啊，同埋中風嘅風險。所以其實入邊咧係有啲啲長期病患咧，或者係年齡高過六十歲咧，其實就係更加應該係接種疫苗。 OK， 同埋嗰個疫苗喺佢哋入邊咧，其實係安全嘅，就大家就唔需要太擔心。 Okay.頭先梁醫生講到，即係都冇話啲證據話實質睇到，即係三高背景就可能打完疫苗有心臟病等等。咁不過我見到咧，起碼而家見到就係孔凡毅教授啦，佢亦都係新冠嘅病毒嘅新冠疫苗嘅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嘅共同召集人啦。咁頭先都講之前都講到啦，就話會發一啲嘅指引嘅嚟緊，咁啊針對譬如講緊高血壓啦，有一啲嘅硬性指標啦，患糖尿病都有啲嘅數字嘅指標啦，咁亦都講到話啲。吸煙或者懷疑新冠病的患者都是即係唔好暫時啦，唔好打疫苗住啦。有呢一類嘅指引出嚟，係咪都即係調轉講咧？就係反映其實頭先我講一啲，譬如一啲三高嘅人士，似乎佢哋都覺得可能唔好打住係一個比較好嘅做法。 不過我諗呢個可能係由於個社會有一個高度嘅關注咧，大家都即係話係唔安心。其實呢啲咁嘅心理壓力咧，其實係話令到好多，譬如話老人家咧，其實打疫苗嘅嗰陣時同打疫苗之後咧，有啲好大嘅壓力咧。打疫苗嗰陣時有啲心跳啊，即係話你係即係暈啊，嗰啲全部嗰啲即係嘔啊呢啲咁嘅反應咧，呢啲係屬於一啲神經反射嘅反應咧。由於個疫苗咧，啲滅活疫苗咧冇乜其他嘅藥性嘅，咁呢啲咧。通常都是心理壓力引致咧，而個心理壓力咧，其實反為係增加呢、這個，即係譬如話你係中風啊，或者心臟病發嘅風險咧。喺咁嘅情形咧，其實係為咗令到大家都安心咧，咁佢係譬如話作出一啲指引，俾大家都有一個譬如話係喺呢方面睇啦。咁但係事實上嚟講咧。呢啲咁嘅指引入面咧，其實入面其實冇一個即係話係特別嘅必須性，基本上係一個即係話你係相對嘅穩定嘅情況，冇一啲新發嘅病徵咧。其實入面咧，大部分呢啲嘅老年人又好啊，有長期病患者其實都係適合接種嘅。同埋呢啲咁嘅，譬如話自然發病嗰啲嘅頻率咧，其實我哋唔能夠預期咧，我哋任何一隻疫苗，譬如話你無論係伏必泰又好啦，或者你科興嗰啲嘅疫苗都好咧，你冇可能改變我哋一個自然呢啲咁嘅發病率嘅。咁變咗咧。其實入面你睇翻，譬如話入面嘅譬如話老年人咁樣，你話係有擔心嘅話，其實實際上而家咧喺北京咧，其實都開始係陸續打緊老年人咧，佢哋跟住老年人就下一個群組咧，內地。咁而澳門入面嘅打緊伏必泰，其實都有啲類似嘅自然發病嘅事件，所以呢啲咁嘅問題咧，就唔係話。是關乎任何一隻疫苗的，其實所有這種疫苗呢，其實裡面包括我們香港買了一些和在其他地方用的一些呢，其實看個老年人和在這個都有些慢性病患的人士呢，基本上來說呢，他沒有任何證據說他們會引發這些這樣的毛病。 Okay. 實際情況來說，如果一個人打完一支疫苗之後呢，出現一些副作用的時候呢，其實應不應該再打完第二支，因為經常說要打兩支才有那個即完整的效 用。我想你看看什麼副作用啦，譬如你一个严重急性嘅敏感反应嗰啲咧，你就唔应该再打下一针。 一啲嘅輕微嘅常見副作用咧，嗰啲通常都唔會話係會有咩特別嘅問題。而事實上咧，我哋睇翻我哋最近譬如發生嘅不幸事件咁先算咧，其實咧佢哋全部喺打完疫苗之後咧，其實冇發生一啲好明顯嘅一啲由疫苗產生嘅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嘅譬如反應嘅副作用嘅。 Okay. 而好多人咧就誤解咗咧，以為新冠肺炎咧好多時候入邊咧，佢哋發病嗰時候有好強烈嘅炎症反應，令到嗰時候有凝血咧，係驚我哋譬如話係啲疫苗又會產生呢啲咁嘅凝血嘅反應咧。其實呢樣嘢係一個絕對誤解，因為我哋其實是用緊任何疫苗，就算係啲比較反應強嘅，譬如話呢啲嘅譬如核酸疫苗咁，伏必泰咁先算咧，佢都冇任何嘅跡象入邊咧，話佢係會產生呢啲咁嘅問題，亦都咧係冇一啲嘅特別嘅，譬如話嘅證據話佢係會令到我哋真係會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咧，會有觸發好似類似我哋自然感染咁產生個血管凝血嘅問題。 最後我想問一問啦，即係我見到近日內地咧都話，即係嚟緊會推出一個叫做國際旅行健康證明，即係類似即係外國講嘅疫苗護照咁啦。而家香港都開始陸陸續續有人打疫苗啦。你自己即係支唔支持呢一樣嘢，或者去到幾多人打咗先至可以真係做到呢啲疫苗護照可以喺個邊境度嘅人流即係通翻多啲咁？ 嗱，我諗個疫苗護照咧喺呢個階段咧，面對係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好似世衛講一樣咧，一個疫苗供應咧就唔係所有地方咧都係話有足夠嘅疫苗供應咧，係可以俾到一個群體入邊一個好嘅免疫力。如果嗰度地方入面呢嗰、那個群體覆蓋唔夠呢，你喺個病毒入面呢係帶咗入嚟呢，係會對冇打嘅疫苗人呢構成一大風險啦。第二樣嘢呢就係、是、話因為全球入面呢個變種病毒呢開始擴散到唔同嘅地區，咁呢啲變種病毒個輸入風險呢亦都影響到即係話呢啲咁嘅即係疫苗護照使用。不過呢就咁，即係話如果兩地入面嘅疫情係相若嘅，面對嘅風險都係一樣嗰時候呢，嗰、那個疫苗護照呢就可以呢作為另一個補充啦，即係喺個檢疫啊，同埋喺嗰個即係話檢測啊，咁你加埋嗰個疫苗護照呢可以係會有個彈性咧，你可以調整到其他嗰啲，譬如檢疫嘅時間嘅安排啦，呢、這個可以考慮。但呢個其實同個旅遊氣泡度一樣啦，係一個大家疫情相若，無論你人過嚟同我啲人過去入面嘅，唔會有一個太大嘅附加風險嗰陣時候咧，個疫苗護照有一定用啦。喺內地，由於全部嘅省市都喺個低風險地區啦，咁佢哋基本上入面咧。咁如果佢哋喺啲譬如長假期嗰啲旅遊咧，佢有埋一啲嘅疫苗護照，可能更加令人安心啦。咁、 okay. 但係話，如果你要係大幅度咁樣推廣呢啲咁嘅疫苗護照咧，就始終咧就係話你可能入邊咧，你真係要等到譬如話我哋同內地嗰個整體嘅疫情控制都去到一個比較相若程度，先至可以譬如廣泛使用。當然咧，未開始嗰樣之前咧，對一啲有特別工作需要嘅人士啊，或者一啲好特殊嘅組別嗰陣時候咧，個疫苗護照都可以作為一個豁免，即係話一啲嘅檢疫嘅一個其中一個考慮咯。 好啊，唔該曬梁志超醫生。梁志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講次特別交通消息先，由於紅磡站四號月台發現可疑物品，現時東鐵線列車服務受阻，來往紅磡站至上水站嘅行車時間預料需要額外10至15分鐘啊。紅磡站至到旺角東站咧每10分鐘一班，旺角東站至到上水站咧就每6分鐘一班，咁乘客咧就要为行程咧系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讲多次啊，就系特别交通消息，由于咧红磡站四号月台发现可疑物品，现时东铁线列车服务受阻，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嘅行车时间预料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红磡站至旺角东站每10分钟一班，旺角东站至上水站咧系每6分钟一班嘅。继续请多位嘉宾啊，都同我哋讲下有关于疫苗嘅情况嘅。有民主党医疗政策副发言人袁海文嘅，早晨。 早晨， 袁海文，我见你近日都系咪都有留意到即系有关于疫苗啦，有一啲人士都有查询，究竟佢哋自己适唔适合去打疫苗，系咪有啲即系个案或者查询咁啊向你哋？ 系我哋咧就成立咗条热线啦，咁系想帮市民跟进，如果出现副作用，如果想追讨或者赔偿，系即系应该系啲点样帮手啦。咁我哋可以有啲即系医疗或者即系法律嘅知识嗰种嘅帮忙。咁但系与此同时咧，我哋都收到好多嘅市民嘅求助，就系咧系关于佢哋应唔应该打针。咁有一啲嘅个案咧，就甚至系好有趣嘅，就系有一啲嘅即系两位嘅医生咧，俾嘅意见系完全唔同。咁就本身。因為佢係有一啲長期病患啦，又有中過風，又有心臟病，咁咧政府嗰個覆診醫生咧就叫佢咧，就覺得應該要打針。但係咧佢嘅家庭醫生咧就叫佢唔好打。咁佢七十幾歲，咁佢就係好唔知點算。咁我哋都收到呢啲咁嘅情況。 咁最後佢點啊？有冇打到啊？嗰位人士？ 我諗佢最後都係嘅，聽佢唔打啦，因為始終都係有好多未知之數啦。咁所以係啦。咁但係就我哋收到好多唔少市民，特別係長者同埋長期病患，咁佢哋係好多唔同嘅擔憂咯。 通常你聽到嘅擔憂係啲邊類型嘅查詢多啲咧，或者你近日收到有幾多啊？其實 我哋我諗呢一兩日咧，超過十宗以上嘅，咁嗰種嘅擔憂都唔少咧，都係應該打定係唔應該打，因為坦白講，我諗就算醫生都不能夠完全答到嗰個長期病患係咪係話完全受控，咁以至啲疫苗係咪真係適合佢哋打咧？因為特別係有啲嘅某啲疫苗。他們的第三期臨床數據是不足夠的嘛，所以這些情況他們都是很擔心，有些也都說他們本身是在大陸比較多的親戚聯繫，但是呢就好像覺得現在來的趨勢就好像要逼他們打針才可以回到上去，他們因為都沒有錢去做那個隔離樣，所以對他們來說是有很多不同的擔憂。 以你接觸呢多不多一些想接種的人士呢，是即是去到問醫生意見，但最後是醫生都叫他們暫時不要打住，多不多這些情況呢？ 這些呢就我們都要看緊，咁有一啲頭先我都講，即係有啲嘅，譬如自己家庭醫生，直接係叫佢即係唔好打咁樣啦。咁亦都坦白講，有唔少有啲醫生同我講話，坦白講佢哋都不能夠完全係覺得係 100% 安全嘅。咁有啲咧都同我嚟講，其實覺得即係譬如科興，因為60歲以上嗰個數據真係唔夠，咁就唔好啦，即係行住先啦，即係要安睇定啲先。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即係比較即係保守大陸嘅做法，亦都見到一啲其實海外嘅國家以至其他有接種科興疫苗嗰種嘅處理嘅地方，其實都係用一翻呢個嘅策略。 整體而家覺得政府在疫苗方面的指引或者资讯，你自己觉得足不足够呢？因为见到最新就见到孔凡丽教授呢就讲话卫生署应该会嚟緊几日呢就会发一啲指引，关于譬如一啲高血压去到几多，或者糖尿病嘅去到咩程度，或者有啲係咪吸烟并且有冠心病嘅患者呢，就可能未必暂时係打呢一个疫苗係适合㗎。咁有啲咁嘅指引对于一啲长期病患者又好，想打针嘅人士嚟讲，會唔會都清楚咗咧？咁樣， 我要睇下佢嘅具體嗰個即係信息啦。因為事實上而家嗰個長期病患點樣為之受控，冇完全一個好即係絕對嘅標準啦。我相信，咁亦都係有唔同情況出現啦。我哋見到過往出現有啲負面事件，就係佢有糖尿病，用緊胰島素都打。咁其實坦白講，呢啲只要其實做得步，除咗啲所謂指引，其實做好嗰、那個。病歷嘅把關係啦，即係接種嗰啲醫護係啦，即係我諗衞生署或者政府係要求佢哋喂問清楚先至好打，即係確保係 OK 嘅，確保係冇問題，做足嗰個知情同意。其實我相信嗰個情況已經避免到好多啦。即係或者我舉一個，即係我亦都有個觀察，我覺得得意嘅，就係、是、其實坦白講，應該政府有啲嘅診所啊咁樣，其實都係接種科興疫苗噶嘛。咁你又好似冇乜見到嗰類嘅情況出現呢啲好多嘅負面事件，咁會唔會就係喺接種嘅流程個把關係出現咗問題呢？係有啲即係出面可能一啲私家醫療機構接接咗呢單冇做好嗰個病歷嘅把關呢，冇了解清楚就打呢？咁我覺得呢個應該都係要成個即係接種嘅流程知情同意呢個程序都係要睇，就唔係單單係疫苗安全與否本身囉。 但头先讲到，即系头先你话啊，如果话政府话即系如果你系长期病患又未受控，咁可能一啲比较冇咁具体嘅讲法啦。咁但系而家个指引，如果真系讲到高血压可能上压系长期超过160，下压系去到几多咁，有啲比较具体嘅数字嚟讲，呢啲都唔够清晰咩？对于打嘅 系会某一啲系清晰咗嘅。咁但系始终你知长期病患未必净系得话高血压或者点样噶嘛，即系可能系有啲 combination 系有啲唔同嘅长期病患合埋一齐啦。我先講，我哋有個案就係佢中過風，又有心臟病，咁樣即係呢類又係點樣呢？咁我諗要真係睇多啲具體情況。咁但係我都會覺得係有好過冇嘅你嘅指引，但係係咪即係點樣執行咧？點樣做到嗰個病歷把關咧？點樣做嗰個知情同意呢、這個我諗更加緊要。 另一方面我見到你係咪近日都有留意到有關於一啲疫苗副作用嘅保險計劃喺市面上面，你都留意到係咪可能會有啲問題定點？ 嗰個我覺得好多坊間嗰啲疫苗副作用嗰啲即係保險啦，所謂保障，其實我觀察完我睇完咧，其實更加大程度只係一啲市場嗰、那個即係推廣或者促銷嘅策略。咁坦白講，我覺得即係保險公司佢係打開門做生意啫，出得呢啲嘅所謂優惠呢啲推廣，其實都唔會死錯人，有曬精算計足曬。咁而且我見到一啲條款其實點樣賠都唔係完全係好清晰，或者係好從嗰、那個即係當事人去做。即係例如點樣係去真正舉證到係直接同疫苗有關而需要住院啊，或者係可能身故啊。咁呢啲其實坦白講，對嗰個病人接種嘅市民其實都幾難嘅。 但你見到嗰個最大問題係咩咧？係啲條款寫得唔夠清晰定係咩咧？其實 我諗係嗰個我諗應該咁講，嗰、那個啲問題其實就係、是、好似係一個即係銷售去可能一啲其他保險公司嘅有關嘅產品多過係個保障本身咯。即係個保障本身，我坦白講，即係我諗市民除咗係即係。用完咗啲優惠，可能提供咗啲個人資料，咁可能係咁樣嘅啫。咁但係即係冇一啲其他嘅即係負面，咁可能大家就會平衡，就係嗰啲即係個人資料係有幾值錢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係依靠呢啲所謂市面一啲免費嘅呢啲疫苗保障，其實就恐怕唔係真係符合到消費者真正嘅期望。 好啊，同阿袁海文傾到呢度啊，袁海文咧就係民主黨嘅醫療政策副發言人，同我哋講到一啲關於佢有一條嘅熱線啦，一啲嘅打疫苗嘅人士一啲嘅查詢啦。轉頭翻嚟繼續聽你嘅電話18723 啲啦。導致集團嘅可載客量同埋可載貨量比起一月份分別減少60%同25%，咁同時亦都令到每個月現金消耗由原來嘅10亿至到15亿元，額外再增加大約3至4亿。因此將會實施保留現金措施，包括今年高級管理層繼續減薪，並且在上半年推出員工第三輪特別休假計劃，已經是獲得超過80%員工支持。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3宗源頭不明個案當中，其中一個人是西營盤一間健身中心的健身教練，該中心另外有9名員工和顧客初步確診。健身中心亦都在社交媒體公布，有5個員工受到感染，其餘員工正接受檢疫。健身中心星期二中午12点起已經關閉。《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科興疫苗上個月26日開打，至今錄得3宗接種後死亡個案。醫生亦都投訴，目前欠缺清晰嘅指引，俾醫生判斷邊啲情況不適宜接種疫苗。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透露，衛生署喺幾日之內就會發出指引，清晰表列不適合接種疫苗的情況，包括血壓高於160同100、糖尿病的數值長期達到10以上、長期吸煙，以及自知或者懷疑患有冠心病人士等等。《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全國人大會議今日閉幕，將會通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據了解，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等中央官員下星期將會來香港，就人大決定進行解說，並就具體選舉方案聽取香港各界意見。預料人大常委會將會在4月中旬正式就選舉具體方案拍板。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估計，人大今日通過的決定會講明立法會將來議席和選委會數目。至於立法會界別和議席如何分配、提名門檻、新要求等細節，相信會由人大常委會處理。《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一月尾宣布將會引入電話智能卡、SIM 卡實名登記制。官員原本是說引爆土製炸彈、綁架、販運毒品以及走私等等嚴重罪案，執法部門才可以不用法庭手令，亦都能夠向網絡商索取卡主資料。但是根據政府昨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嚴重罪案的門檻是最高刑罰多過100萬元罰款，或者是監禁多過3年的罪行，並且由警司職級或以上人員授權索取登記人資料。有律師就指出，監禁不少於3年的罪行非常多，人權組織亦都認為嚴重罪案的定義太闊，應該是列明無需手令就可以行使權力的罪行。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有強積金受託人被指發出指引說，俗稱 BNO 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簽證可以獲接納為永久離港的證明文件，提前領取強積金。積金局一度說，受託人擔當把關角色，會整體考慮相關的事實和資料，當中包括 BNO 簽證。不過積金局昨日再發嚴正聲明，說鑑於特區政府不承認 BNO 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表明 BNO 簽證不能夠作為提前領取強積金的永久離港證據。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當局為院舍長者接種疫苗有它的理由，不過放眼歐美，院舍針後忙的事件一般會比較多，港府在處理的時候必須要分外慎重，以免疫苗猶疑情緒進一步升溫。如果不及早做好心理預期管理，院舍打針安排操之過急，一旦市民對接種疫苗失去信心，往後推動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接種將會困難重重。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外交部長王毅宣布，中國今個星期已經發出國際旅行健康證明，方便中國公民未來行走天下。歐盟早前已經公布在暑假前推出疫苗護照，港府必須爭取加入疫苗護照的行列，讓已經接種疫苗和檢測的香港人和對方的民眾可以免隔離自由往返，推動香港經濟和日常生活盡快回到正軌。《星島日報》社論。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为香港实现良政善治创造了前提条件，对于治港者的管治能力亦都提出更高要求，由爱国爱港者组成的管治团队要提升破格创新与时俱进能力，另一方面要寻觅任用更多爱国爱港的贤能人才，为香港发展经济根本解决深层次问题。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全國人大前常委范徐麗泰接受內地傳媒訪問的時候，說一國兩制中是指經濟和金融開放的制度，而並非政治制度，可以說令人大開眼界。評論說，自從國安法定立，建制派爭先恐後搶出風頭，前港督彭定康曾經預言香港會毀在某些香港人手上，看來他真是有遠見。蘋果日報評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咁东铁嘅红磡站四号月台嘅事件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东铁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噶。东铁线嘅服务咧就会陆续回复正常噶。咁另外啦，赤立角机场路嘅支路去翻东涌市中心方向，近住香港航空总部队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机场路嘅支路去翻东涌市中心方向，近住香港航空总部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噶。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个意外，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新柳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近住世界花园一段同埋近住博康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慢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返全锦交汇处就车多，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就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福亨村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欧嘉伦， 有陈燕平喺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呢度接通咗咩？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2021年3月11日，新增6宗本地感染，西营盘健身室10人染疫。 积金局指不能依赖 BNO 为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证据。 全国人大会议今日闭幕，预料将表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 美国众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将交拜登签署。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翻翻嚟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啊！头先又同大家讲到关于疫苗，最近你有冇都又去到打疫苗咧？或者咧系去到私家诊所嗰度咧，都有问下咧，家庭医生啊等等嗰啲意见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8723-1嘅。头先又讲到啦，就话孔凡嘅教授咧，佢就系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嘅共同召集人嚟噶。咁啊，讲到就话嚟紧几日咧，卫生署应该都有啲指引啊，讲到系有一啲乜嘢人咧，系可能暂时唔应该打疫苗。嗱，多一啲呢啲资料，可能大家嘅判断咧都会容易一啲。嗱，继续听你嘅电话18723-1，电话旁边有吴先生，早晨。 早晨，你好啊，先生。 你好，请讲。 我本身系一个私家医生嚟嘅，我帮人打呢个 coronavirus， 即系科兴嗰只。 嗯。 咁我想即系讲翻少少关于最近嗰啲死亡个案咯。香港由2010年到2019年啦。我哋平均嗰個死亡率 death rate 係 6.5， 就2019年係 6.5 per 1,000 per year， 即係大概你每年 translate 係450,000到500,000個啊，45,000到50,000個人係會死嘅。 嗯， 咁而我喺我哋個 cohort 裏邊，9日我哋打咗10日啦，而家有9日啦，計埋今日啊，有100,000個人以上打咗科興疫苗嘅。如果用翻我正常嘅死亡率咧，100,000個人裏面喺10日咧，應該係有16個人死咗嘅。咁而家我哋而家有3個人死咗。其實咧，這個咁嘅 death rate 咧，係絕對係可以話係 natural 不得已，仲要係少過我哋正常人口喺10日內100,000個人應該死咗嘅人嘅。 嗯。 啊，所以嚟講，我唔明白大家究竟喺度，因為呢幾個死咗人咧，就個個咧就發曬一種好不必要的 panic， 然后呢就在那里个说、哦、我不打了，因为打针死人。仲要记住，现在这100,000个人打了，大部分是60岁以上的长者，他的 death rate 一定是不止 6.5 per 1,000 per year。 OK， 但我想问呢吴医生，你本身有没有诊所、okay. 有帮一些人士打针，有没有人都关心？ 我绝对有帮，我有两个有是unoperable 嘅 肺癌的人吃緊標靶藥，我都幫他們打，因為這班人就是最需要就是這些疫苗。 咁有冇佢哋真係打嚟，即係或者嚟到問你啊？我個身體適唔適合打？ 有問我個個病人都有問，我對咗病人好熟悉嘅。 係， 我有一個係其實係有人介紹嚟添啊，佢係主動要求嚟打，佢係食緊標靶藥，最新第三代嘅。佢係自己要求嚟打嘅，所以嚟講，你哋即係呢幾個，如果喺十萬個人裏面，喺 over 九日裏面，用翻2019嘅 death rate 咧。應該是有16個人死了。 我反而想知道有沒有一些是真的你判斷之後，可能真的不適合打那個身體情況。 我絕對有一個是。我判斷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個人不適合打，而我不是因為他打了之後，因為我有一個病是有我所謂叫 unstable angina，我即是不穩定的心絞痛。他是6月等緊在這個醫管局通波仔的。他問我叫他不要打，不是因為我覺得他不適合打，而我不想他打了之後，因為這個人他本身是任何一刻他都可以有心臟病發的。他打了之後，如果 他有什麼事，他就會賴了一支針。 OK。 就是這麼簡單的。 好啊，跟吳醫生傾到這裡，他都說到他自己是私家醫生，也都有幫手是打科興的疫苗的。另外呢，都想跟大家說一下，現在即是新冠病毒的數字已經是在香港超過11000宗，涉及這個病的死亡就已經有大約200人了。見到呢，也都有說關於懷疑因公感染新冠病毒的僱員補償個案都超過500宗。昨天就說有一個個案就涉及一個助理工程師的，咁佢咧就生前咧就喺地盤工作啦，咁其後咧就感染咗新冠病毒係過身嘅。咁當中咧涉及一啲因素啦，咁就話僱主咧就唔承認佢係喺地盤嗰度感染嘅，賠償方面亦都出咗一啲問題嘅。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早晨。 系早晨，小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头先嗰个嘅个案，你都应该系有一路跟进，可唔可以讲紧下，简单讲下系点样噶？其实， 我哋特别关心，因为真系一次各位医生讲咧，真系睇数字咧，感染新冠而不幸致命嘅咧，其实大多数真系长者啦，六十岁以上，系比较少咧，系即系青壮年啦，所以其实一有呢啲不幸个案啦，我谂社会都好瞩目。咁我哋協助嗰位即係死者咧，就喺2020年12月12號咧就即係死亡離世啦。其實佢死咗即係離世嗰陣時係42歲。咁我哋都好關注。咁我哋憑佢家人了解到咧，其實嗰位死者咧就6號清晨即係6點零鐘喺屋企咧好唔舒服，跟住就家人咧一個好年邁好老嘅父母就 call 白車就送去伊利沙伯醫院。而送去白車之後，其實一直都即係家屬都睇佢唔到㗎啦。而呢個死者亦都係送院之後就半昏迷。所以咧就呢6天佢捱得好辛苦，半昏迷最後死咗啦。咁衛生署亦的確咧，因為咁樣係冇可能係問到呢位死者究竟佢之前嗰個所謂追蹤佢嗰啲所謂社交歷史或者係工作上面嘅方面啦。咁所以咧就好快公布，譬如佢7號咧就確認咗佢係陽性啦。咁嗰陣時咧就推斷佢源頭不明，因為即係問唔到啊嘛。咁直都因為呢個理由咧，咁我哋事後同嗰啲家屬去同雇主去了解啦。咁雇主亦都因為呢樣嘢，衛生署講咗源頭不明啊，佢哋唔會承認，亦都佢背後嗰個勞工保險嗰、那個即係、就是、保險公司個指引都係唔會承認，所以就一直咁樣膠着咯。咁其實去到今日都3個月啦，咁係冇任何即係喺呢件事雇主有任何嘅改變咯。咁但係資料就多咗啦，就係、是、衛生署即係、就是、經過我哋嘅一啲嘅後尾嘅資料搜集咧，承認咧其實係有關聯嘅。關聯嘅意思係咩咧？原來呢位出事嘅死者12月6號送院，原來個地盤咧12月4號咧係出咗一個通告，一個 email 咧就話嗰地盤咧有一個工人咧就確診咗，即係當然嗰個確診號碼咧就係前嗰個死者嘅。咁但係點解會關聯唔到佢咧？因為其實一個地盤裏面有唔同嘅公司、唔同嘅承辦商喺度做嘢噶嘛。咁所以我又估計可能即係出咗事，即係確第一首先確診嗰個工人咧，佢就係另一間公司嘅。咁所以 就咁樣，我叫走漏眼啦。咁好不幸就真係出咗事咯。 嗯，嗱，逐樣講先。頭先咧講到話，即係去過去咗三個月啦。咁其實而家僱主有冇任何賠償俾呢位即係當事人嘅家屬啊等等咁？ 如果按法定嗰、那個僱員補償條例嗰啲法定嘅賠償就冇嘅。 嗯， 咁當然你話間公司即係啲同事籌咗啲錢。个雇主即系个老细都俾咗少少嘅慰问金实有，咁但系如果系依法嗰个雇员补偿条例底下嘅赔偿就冇 嘅。嗯，你哋觉得个死者系因为喺工作场所嗰度感染，系因为之前有一个嘅个案都系工作场所嗰度系确诊，系咪？主要系呢个原因。 我哋只能够系排除，因为就算系医生都唔敢轻易去讲唯一原因啊，唯一源头，但系能够排除，因为点解咧？嗰、那個死者係同一對好年老嘅父母一齊住，嗰對但係嗰對父母幸好咧隔離啦，即係都要隔離噶嘛。隔離嘅即係檢疫裏面咧係確認佢冇感染嘅嗰對父母。咁、而呢個嘅死者亦都淨係真係專注工作，佢好即係比較有限嘅社交圈子都亦都冇人感染。咁、所以我哋真係好強嘅懷疑咯。咁但係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不能排除。不能排除，咁其實衛生署同勞工署真係要幫要查咯。 嗯， 係啊。 而家即係確立唔到嘅身份，頭先講到一啲原因，譬如當時死者即係臨終之前已經係半昏迷狀態，所以佢根本講唔到一啲詳細嘅情況俾當局知啦。係咪即係同工作環境有關係啦？咁見到衛生署嘅回覆亦都講到話，即係死者呢一个嘅个案咧，系已经列为同本地个案与有一个流行病学关联，即系佢嘅讲法咧，就系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亦都即系证实唔到系咪同嗰个地盘咧，头先话较早前有一个个案，嗰个系有关，佢冇直接咁讲噶嘛，系咪噶？ 其实咧佢系承认，因为佢一开始咧喺官方嘅公布资料直头系即系等于源头不明，佢就系写本地个案。咁就係喺在嘅記招好多記者嘅追問衛生署底下咧，佢再確認多次咧，其實就同嗰個之前即係確診咗嘅工人咧係有個關聯，就係同呢個工人。咁但係即係始終我諗呢樣嘢都係比較複雜咯。 Okay. 我哋即係期望咧衛生署同埋勞工署去一齊查清楚，因為我哋拉闊啲去睇啦。譬如用上年年尾嘅數據，就係話有320多宗嘅工傷情報，就係話啊，我因為職業、因為工地感染咗新冠咧，其實僱主承認嘅大概係10%嘅啫。 嗯， 咁所以我知道係難嘅，咁但係始終即係致命嘅個案，亦都好合理嘅推斷，咁我哋一定會協助咯。 嗯，咁即係所以而家我想講清楚俾聽眾知，而家係咪卡住嗰個位置，就係即係衛生署冇話佢係一個密切接觸者嘅生前，咁所以就算而家講法咧，都係話個本地個案同呢位當事人嘅個案係有流行病學關聯都好啦，都唔能夠令到僱主咧係可以有一啲嘅賠償，係咪簡單啲嚟講就係咁？ 係嘅， 嗯， 但係我想講喺工傷嘅個即係糾紛裏面咧。雇主或者个背后嗰劳保公司咧，系可以采取任何嘅形式去怀疑一个个案嘅，即系就算卫生署一开始圈咗呢个死者系一个密切嘅接触者都好咧，佢都可以照反对。咁、所以其实呢啲个案系唔容易，但系我哋真系知道咧，尤其第四波感染咧，真系我哋睇到系好多建筑工地出咗事啊，高风险。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都有个普遍性，即系希望即系。发展商、承建商、工友真系要密切留意保护好自己啦。 劳工处点样跟进，或者你哋有冇同劳工处点倾啊？呢方面， 劳工处就咁嘅。劳工处即系我真系要用大气嘅频道去肯定佢哋嘅工作。 嗯、 其实咧，劳工处咧系主动联络家属嘅。 嗯， 咁咩叫主动咧？即系话佢喺卫生处或者新闻嘅资料睇到有个在职人士，即系感染新冠致命咧，佢系透过。卫生署嘅渠道咧，攞到个家属嘅地址咧，然后主动联络个家属，问佢哋会唔会开一个个案。 所以其實真係好積極主動，好值得肯定。咁所以亦都因為咁咧，衞生勞工處喺一月中咧已經正式書面問僱主承唔承認呢個工傷責任，但係好遺憾啦，去到而家都係拖住咯，拖住真係等於唔承認啦。咁所以其實勞工處亦都按即係咁嘅情況咧，都有建議個事主家庭係申請法律援助。 我想了解一下咧，除咗話呢位事主佢工作嗰度係有即工作嘅環境有一啲確診個案咧，佢自己住嗰座大廈本身係咪都有人係確診嘅？ 佢嗰座大廈有人確診嘅，係的確有人確診嘅。但係我哋點解會咁講？因為第一即係唔係鄰居先啦，唔係同層鄰居。第二就係、是、其實佢父母喺社區喺大廈走動一定多過一個日以繼夜做嘢嘅女。咁、但係父母都冇嘢，係啊。 咁而家見到有啲類似咁嘅個案，你自己覺得譬如可以點樣再建議去做得好啲咧？條例上面可以點樣做得好啲，保障多啲咧？ 第一咧就其實而家本身僱員補償條例第36條咧，其實都包括咗，如果係因為職業、因為工地感染咗疾病咧，都應該係一個工傷嘅保障。但係反而咧，最重要就係個。即係一啲案例出現咯，所以我好希望咧勞工處係可以同到保險業界去講清楚一啲嘅指引，邊啲嘅情況底下係應該自動列入工傷，而唔好咧即係拖，因為好多時工傷嘅糾紛走入法庭咧係用嗰成三至五年甚至更長嘅時間，對任何一方都唔係好事。 即係你意思係咪將新冠病毒列入工傷？即係如果喺工作環境嗰度。 任何嘅疾病，因為職業、因為工地，即係感染咗個疾病，其實本身喺原則上咧，都係有法例保障可以報工傷嘅。呢個僱員補償條例36條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咧，勞工處同埋即係保險業界講清楚個準則。譬如我頭先所講，而家300多宗裏面都承認咗30多宗係工傷啦。咁嗰啲準則係什麼呢？一定要公布，一定要披露咧。第一，第二就係當然更好就係對於一啲高風險行業可以咧有個職業病嘅保障。職業病就好清楚啦。譬如我係某一個行業從事咗呢、這個工作幾耐。得到呢個病就唔使拗啦，自動獲得補償。咁都希望喺即係職業病嗰個所謂附表二裏面都加埋新冠咯。 因為我見到其實先講到話僱員補償條例第36條咧，我見到之前勞福局局長羅志光都話即係係咪斷定佢係因公染疫嘅重要證據，都係要衛生當局有關於傳染接觸者嗰個追蹤嘅結論，即係討論翻就係佢嗰個人係咪傳染嘅接觸者啦咁，呢個其實個判斷就好落喺衛生署嗰度。你就算收一條例又係咪真係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呢個係行政上嘅判斷嚟㗎嘛？ 啱嘅，所以尤其喺次呢個死者就真係好遺憾啦，即係出事啦，病發到佢走根本咧佢開唔到口。所以正如我頭先所講，究竟而家300多宗承認咗30多宗啦。即係300多宗報咗工傷，30多宗各方都承認係工傷啦。咁究竟個準則係咩咧？其實冇披露過嘅。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反而就係、是、即係始終就係保險業界佢係做嗰個把關啦。咁我希望佢真係唔好計住嗰個成本，而係反而睇清楚有冇啲客觀嘅準則。喺到各行各業，即係都知咯。 但一路講話，即係疫情到而家，成日都講話新冠病毒係咪可以納入職業病，都講咗好一輪啦。其實有冇任何進展嘅咧？或者有冇同政府係實際傾過啲咩咧？ 其實咧一直都有嘅，無論立法會定係即係勞顧會裏面有會議。咁最關鍵咧就係政府都係話要研究，我都唔明白要研究啲乜嘢。咁尤其而家都越。即係咁多嘅個案，亦都開始係即係大家用職業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所以我真係呼籲政府盡快去做好呢件事。但係咧，我想講清楚， 係 一年前已經開始有團體，包括我哋話要列入職業病咧。其實嗰陣時好多時就大家比較聚焦就係醫護，咁但係譬如餐飲啊，或者呢個 case 係建築咧。如果一年前真係有呢個職業病，可能只係醫護範疇咧，都未必直接幫到佢哋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既然而家累積咗30多個 case 嘅經驗咧，即係大家都承認佢係工傷。 O K， 即係喺呢個基礎底下盡快立法咯。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同你鄧家彪傾到呢度啊。鄧家彪就係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嚟嘅。轉頭翻嚟咧，9:30過後咧，繼續聽你嘅電話，歡迎打嚟18723111 18723111。

原来宇宙间的有趣事物都是处于混沌边缘，不断变化和自我调整，包括最复杂的人类生命。 这本书的讨论主题涵盖了蝴蝶效应、盖亚的假说，即是 Gaia Hypothesis， 指地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生物体，以及各种关于运动和复杂的概念。作者向大家说明，复杂其实很简单，即使看来完全是随机的行为，骨子里面所依循的依然是简单的因果规律。全本书内容紧凑，虽然没什么日事趣闻，但是如果想了解一些新的科学，这本书就不容错过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奥的简洁》，作者约翰·葛瑞宾，由商周出版。 2021年3月11日，新生六宗本地感染，西营盘健身室10人染疫。 积金局指不能依赖 BNO 为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证据。 全国人大会议今日闭幕，预料将表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 美国众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将交拜登签署。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1翻返嚟千禧年代。嗱，唔知近排咧，大家有冇喺電話嗰啲嘅短信啊，或者啊電郵入邊咧，收到一啲咧係聲稱係嚟自香港郵政嘅一啲信息啊，或者電郵咧？嗱，原來話咧就近排有啲不法之徒咧，就係冒認香港郵政，用短信或者電郵嘅方式咧，係誘使人哋咧係撳入去一啲頭先講到嘅內容入邊啦。咁就係話係製造咗一個虛假嘅香港郵政嘅網頁，咁啊呃啲人咧就係輸入一啲嘅信用卡啊或者個人資料。等等嘅，嗱，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讲下，如果你有啲类似嘅状况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邮政总监局运作胡柏坚，早晨。 系，早晨，小生。 早晨，胡柏坚。首先咧，我就简单讲咗有啲嘅电邮或者信息啦。不过你可唔可以详细讲下，其实咧嗰、那个一啲伪冒邮政香港邮政所做嘅呢啲信息咧，嗰、那个内容系点，或者个方式系点样发出嚟嘅？ 好啊，咁其實我哋咧就通常見到咧嗰啲偽冒信息就有兩大類啦。第一類咧就係話會有一件郵件派遞唔成功，就要求咧就提供收件地址咁樣嘅。咁第二類咧，亦都係最主要嘅一類咧，就係要求市民咧係繳付一啲關税啦，或者係派遞費用咁樣嘅。咁通常嚟講咧，佢哋最後咧都會連結到一個假冒網頁啦，就要求嗰啲市民就填寫信用卡嘅資料嘅。咁我哋其實睇到咧，好多時咧，因為啲市民睇到嗰、那個需要繳付嘅金額咧係比較少啦，咁通常都係10多元，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嗰啲市民都不如有詐咧，就用呢一個信用卡繳付咗相關嘅款項咯。咁同埋咧，咁當佢哋填寫咗呢一個信用卡資料嘅時候咧，咁嗰啲騙徒咧就會即時喺外地就購物啦，就騙取佢哋嘅錢咯。咁通常個形式都係咁樣嘅。 但你剛才讲到呢话其实那些信息或者电邮里面呢应该是有个电邮地址按了进去才去一个网页那里。那个网页是跟你的香港邮政的设计好似的，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分辨到的呢？ 其實都有的，或者幾個方面啦。如果是講緊我哋香港郵政的網頁啦，咁第一咧就係我哋係個官方網站嗰個域名咧，就係用Hong Kong Post。.hk 嘅就係 HongKongPost.hk 嘅，又或者係 HongKongPost.gov.hk，gov 即係 government 啦嚇。咁呢個第一啦，咁啲市民咧就係我哋會建議佢首先係留意清楚嗰個網站嘅域名啦。咁第二咧裏邊嗰啲嘅網頁咧，佢製作咧通常都比較粗疏嘅。咁你如果你係點擊佢裏面一啲咧係應該有反應嘅位置，又或者譬如話想將個文字由中文轉做英文，或者英文轉做中文嘅時候咧，佢都係冇反應嘅，係啦。咁同埋咧，好多時咧嗰、那個電郵咧，俾嗰個嘅市民嘅電郵咧，佢裏面咧發出嚟個電郵地址咧， 都唔係我哋個官方榮名嘅，即係舉例佢可能係 Gmail 啊、Hotmail 等等啦。咁而我哋香港郵政嗰個官方嘅榮名咧，就係hkpo.gov.hk。hkpo 咧即係 Hong Kong Post Office 啦 ，.gov 即係 government 啦 ，.hk 啦，又或者係 Hong Kong Post.hk。HONGKONGPOST.HK 咁樣啦，咁另外呢通常佢喺嗰個電郵裏面呢都會有一個嘅郵件編號嘅，係啦，咁如果那個郵件編號嚟講呢，咁你只要呢啲市民呢係登入返去我哋嗰個香港郵政嗰個官方網站嘅話呢，去輸入呢個郵件編號去嘗試查詢嗰個派遞狀況呢，其實呢通常都會發現呢一件郵件唔存在嘅。咁所以呢其實喺呢幾方面呢都可以係會睇到係我哋嗰個網頁咧，係同一啲偽冒網頁啊，或者短信啊，或者係 email 啊嘅分別咁樣嘅。 嗯，有冇得打電話問嘅？頭先你講到話嗰啲偽冒嘅信息入邊有一啲嘅訂單號碼嗰啲啦，有冇得打電話問啊？查下係咪真嘅咧？咁定係真係又好似你咁講要上網自己輸入啊？因為可能未必個個，譬如我舉個例，長者可能真係未必識得用呢啲方式去查 嘅。係有嘅，有嘅。我哋其實我哋香港郵政嘅一般查詢熱線咧，2921-2222咧係可以去打電話去咧去作出一個查詢嘅。咁呢個一般查詢熱線咧，即係無論你係覺得啊呢一個係咪偽冒啊，或者係你需要查詢一啲嘅郵件咧，其實你都可以係打呢啲嘅熱線咁樣嘅。 嗯。 咁另外咧，即係如果佢有懷疑受騙嘅話咧，其實警方都有一個防騙二熱線嘅18222，市民都係可以係打去咁樣嘅。 嗯。但一般嚟講咧，香港郵政會唔會發一啲電郵或者信息俾香港市民咧，真系冇特别留意，会唔会真系有啲系咁样噶？ 我哋都会有嘅。其实我哋咧有一啲嘅服务咧系会发一啲嘅短信嘅。咁、但系我哋短信咧，其实一般咧都系会通知佢去边度攞件啊咁样嘅啫，就唔会系叫佢提供任何嘅资料，或者系喺网上缴付一啲嘅金钱嘅。 嗯， 或者我简介一下我哋一般嘅派递模式啊。咁其实咧，我哋系派邮件嘅话咧，通常都系会系按址派递啦。咩叫按址派递咧？即系按照地邮件上面嘅地址系作出派递嘅。 嗯。 咁如果我哋啲同事上门派递唔成功嘅话咧，咁邮差咧就会发出一张领取邮件通知卡啦，就要求收件人去到指定嘅邮局取件嘅。 系 啦。咁啊。所以通常嚟講咧，我哋都係會用一個比較傳統啲嘅方式，就係、是、發出一張卡俾佢嘅，係啦。就當然我哋而家隨時代進步，係有一部分嘅服務咧，都係會用SMS 去通知。咁但係我都想再強調咧，就係話我哋唔會係發一啲嘅短信或者係 email 咧，係要求市民係提供任何嘅資料或者係繳付金錢咯。 但剛才你講到話都會有啲情況係發一啲嘅短信，係咪主要就係涉及一啲喺智能櫃去自己攞件嗰一類嘅服務啊？係 啦，係啦，因為而家其實大家都明白啦，即係網購都好盛行啦，好多時啲市民都希望去一啲嘅智能櫃啦，或者去我哋嘅櫃位去領取郵件嘅。咁好多時佢哋上完網係購買嘅時候咧，咁佢哋咧會留低咗一個嘅電話號碼啦。咁於是咧喺嗰個網站裏面咧係可以揀選我哋香港郵政嘅服務嘅，係啦。咁啊呢一啲嚟講咧，通常都係講緊係去智能櫃或者係去櫃位嗰度攞件咁樣嘅嚇。咁、而呢個短信都係通知佢啊幾時有得攞咁解嘅啫， 係 啦。 總之個關鍵就係，就算有一啲嘅信息都好，唔會叫你提供信用卡啊或者個人資料啦。呢、這個就係最關鍵嘅。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啊，頭先我見到啲資料話，其實好似話一月開始已經係有一啲嘅香港郵政有呢啲咁嘅發現咯，通告係提醒大家唔好即係俾人呃喎。咁係咪見到都越嚟越多啊？近呢幾個月？ 其實我哋睇到最初嗰一兩個月咧係比較多啲嘅，反而最近咧可能我哋個宣傳多咗啦，咁咧其實騙徒用呢一個方法咧係反而見到少咗嘅，我哋自己發覺。咁因為我哋之前咧係留意到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咁已經係即時係發出咗新聞稿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喺我哋嗰、那個郵政局嗰度咧就張貼通告啦，喺我哋嘅香港郵政網頁啊，或者 Facebook Facebook 啊、網頁啊，都係會係加強咗宣傳啦。咁最後咧，我哋其實禮拜一咧都亦都聯同咗警方咧，就都搞咗一次新聞發布會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見到咧，而家係好多報章啊。好多嘅媒體啊，都有轉載呢一啲咁嘅信息咧。咁我相信咧，而家呢個騙案嘅趨勢咧，應該都可以壓止得到嘅。 OK， 好啊，唔該曬胡柏堅啊。胡柏堅咧就係香港郵政嘅總監顧運作啊。頭先講到有一啲偽冒郵政署嘅一啲嘅信息或者電郵，咁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啦。咁頭先講到有關於咧警方同郵政署都有個記者會啦，咁啊都有個資訊咧，就話警方話由去年嘅11月起，去到而家咧就接獲咗120宗咧呢一啲相關嘅報案，咁就話咧啲受害人咧合共損失咧係超過200多万嘅，咁亦都講到話估計係同疫情之下咧市民咧有較多嘅網購有關係。 我得你都得， 又开新课程啦！导师李灿荣， 今次咧会同大家讲下穿越时空题。话说30年之后嘅你，就写翻封信俾今日嘅自己，提一啲建议，睇定唔睇呢？ 张凡光医生讲运动与精神健康嘅关系，我钱佩卿继续说书人生。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逢星期日下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听你的电话。电话旁边有杨先生，早晨。 早晨，主持。 系你好，请讲。 系我喺1月2日就收过一张嗰啲咁嘅诈骗嘅邮政局嘅电邮，系以电邮形式通知我嘅，咁就话我有一份嘢就ready 去。俾我噶啦，咁啊全英文嘅，第一樣已經懷疑啦，因為郵政局即係香港市民係應該係中英噶嘛，係咪？咁跟住咧，一般嚟講你都會好醒神嘅，就係話咧，佢會有個超連結，咁啊已經即係咁多政府呼籲都話啊，你唔好按噶啦，仲涉及到信用卡嘅。咁啊盡中之重咧，就係話第一，你起咗個疑點就係話你冇理由郵政局會直接會有我嘅電郵噶嘛。咁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同埋我哋有經驗嘅就話，一般郵差派遞喺屋企咧，你有信件冇收或者係啲嘢要通知你咧，其實係以你個派遞卡，然後跟住就嗌你去最近嘅郵局度就俾張卡你去攞噶嘛。 嗯，所以你就嗰次嘢就即係好警覺啦，冇撳入去啊，就算有個超連結都係嘛。 我撳咗入去就當然係俾假嘅嘢佢啦，咁、哦、當然最 即係你有留到資料啊，你。 按入去都冇問題㗎，即係主要你唔好按你自己真嘅信用卡。OK， 我睇下佢有啲咩反應啊。係最後都係佢最後一個畫面俾翻我，就話你要等翻一個嗰、那個其實嗌你收翻個驗證碼，然後佢又用個驗證碼嚟，應該係 hack 翻你個信用卡度。 咁你去到真係去到收埋個驗證碼嗰一步啦，已經即係試到。 冇、哦 okay. 因為基本上嗰張卡係假嘅，我相信亦都唔會有驗證碼俾到我咯。即係你係鏈咁填噶嘛，連名嗰啲嘢都唔存在嘅。咁同埋我相信係如果係某啲銀行咧，即係而家我自己用緊嘅信用卡咧、我覺得應該係喺網上度購完物咧，有陣時佢會係俾翻一個喺手機嘅驗證碼你。以前咧就係你自己自設嘅嚇、就會去要喺電腦上面咧，你就去到佢指定嘅 verification 嗰個咁嘅咁嘅嘢，個銀行個 verification 嗰個 process 度咧，就真係去翻銀行嗰、那個那個信用卡嗰個系統度。然後就你自己打翻你自己嘅顯想預設嘅密碼，同埋係有個提示係你自己之前係 set 咗嘅，咁你會覺得自己唔會係假咯。但係呢個情形之下咧，就係話根本係我係填假嘅，而且而家銀行亦都唔會搞呢樣嘢啦，就係唯係靠個手機收翻個第二重嘅驗證碼。不過呢個就原來我問過就係話係睇翻嗰個 merchant， 即係同嗰個銀行啊，即係佢收款收卡銀行啊 ，OK。即係因為其實係中間個信用卡其實係一個代理人嚟嘅啫嘛。 嗯， 我幫襯嗰間銀行發卡，銀行俾我嗰張卡咧，就係另一個樣嘢嚟嘅。其實中間係三個過程嘅。 OK， 好啊，唔該曬楊生分享翻佢都收到呢啲應該係偽冒嘅假嘅郵政署嘅信息咧，係出現啊。咁啊，另外咧仲有趙小姐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啊， 係你好， 主持人你好， 係請講。 我咧就 book 咗咧下星期五咧打疫苗嘅。 咁咧，我下星期一咧亦都 book 咗咧，系做身體檢查。咁首先我就想問下佢，即係我如果係大致上一切正常嘅話，咁我就安心啲去打疫苗咯。 嗯。 咁而我咧喺兩三年前咧都開始有打流感針嘅。 係。 係啦。 哦，咁 樣我就即係自己都覺得係有信心嘅對個身體。 嗯嗯嗯。嚟緊打你有冇特別啲咩要留意，或者都事前都揾下醫生啊咁樣？ 我下星期一去做身體檢查啊嘛，咁佢會幫我驗嗰啲血壓啊、咩糖尿啊，咁如果有啲咩特殊嘢，佢會同我講噶嘛。 嗯，即係所以整體都覺得個保障都夠喎，聽落都係嘛？ 係咯，我覺得我自己應該做嘅嘢我做咗，咁我就唔能夠話太過擔心啦，因為人哋其他國家都唔係個個人有疫苗打噶嘛，香港咁幸運，我哋能夠有得打。咁亦都嗰個風險唔係太高，我覺得我值得去打咯。 嗯，近排嗰啲個案有冇留意到都動搖你一啲信心咁啊？可能 我睇咧，多數嗰啲人咧，佢本身都係有長期病患啦。 OK， 咁佢自己如果冇打疫苗，可能佢都會發生問題嘅。咁我感覺咧就唔係嗰個疫苗引致咯，多數。 嗯，所以都放心啊，聽落啊趙小姐嗰個講法。嗱，另外咧呢幾日都同大家咧講過關於即係修改選舉制度啦。咁啊見到就話啦，全國人大會議咧將會喺下晝3点咧喺北京人民大會堂咧舉行閉幕。咁啊預料咧將會係表決包括咧有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嘅決定草案。其實呢幾日都跟大家講到關於修改選舉制度啦。咁啊，選舉委員會咧有消息就話啦，其實之前都講到有啲嘅新嘅職能，可能會選出咧係較大比例嘅立法會議席嘅。嗱，啲消息就話究竟點分佈咧，都仲未知道嘅。咁啊，選委會咧其實而家都有一個角色嘅，就係負責選出行政長官嘅。不過回歸初期咧喺立法會咧都曾經係有選委會界別嘅。不過我哋咧聽一節新聞事件簿，有朱玲君我哋嘅同事咧同大家講解一下。 新闻事件簿， 选举委员会的设立可以追溯到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时期。1996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区筹委会通过成立由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基层、宗教、原政界人士、港区人大政协等等。推选委员会的职责是选出临时立法会和第一任行政长官。 董建华先生。 1997年香港回归，基本法正式在香港实施。 基本法附件一定明，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根据基本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回归后，推选委员会功成身退，选出行政长官的任务改由选举委员会负责。当时选委会由800人组成，分为四大界别，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宗教界和政界。除了选特首，选委会在回归初期亦负责选出部分立法会议席。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和现任议员马逢国都曾经循这个界别当选。翻查1990年中英双方有关香港问题的文件，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认为设立选委会议席可以比社会上有名望和代表性，但是不愿意参与直选的人在立法机构发挥作用。同年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提到，回归头10年逐届减少立法会内选委会议席，增加直选议席，是符合循序渐进发展选举制度的原则。所以在第一届立法会60个议席入面，选委会界别占10席，第二届就减至6席，拨多4席去地区直选。到2004年第三届立法会，议席全数由功能组别和直选产生，选委会在立法会的任务告一段落。 我们要争取2012这个方案能够立法会通过，要起楼，起楼。 2010年时任特首曾荫权的政改方案获得通过，选委会增至1200人。当时政府的咨询文件建议，第四界别的新增议席可以将其中大部分分配给区议员，透过有民意基础的区议员增强市民在选举委员会的参与。结果区议员在选委会的议席由42席大幅增加至117席，手握约10%的选票。2011年和2016年的选委会就是沿用这个方法产生。我是朱令君，你听的是 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